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丁丁咁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咧，呢位星级妈妈咧，真系同佢一齐成长，由少女开始，咁大家一齐咧就各自行呢个 path 行到嚟妈妈呢个地步，哇！又可以再访问佢啦。 系啊，我都好开心，好兴奋啊！用一个妈妈嘅身份同一个星级妈咪倾偈， 呢个我都好，其实好 amazing， 听到嘅声音啦，杨千嬅， 千嬅， 欢迎你嚟到我哋嘅节目， 系 即系三个妈妈坐咗喺度 ，amazing 噶，我觉得我自己做阿妈都好 amazing 噶， 系咪啊？应该好多嘢分享啊，青春期嘅仔女， 我冇谂会结婚。分嘅啫，就细个嘅时候，咁但系你人生行到啊，遇到啱嘅时候，其实冇得讲嘅，个天安排好晒，咁你咪去接受咯。 咁做咗阿妈之后，觉得自己中唔中意做阿妈咧？ 我又好少谂呢个课题，我系觉得我做阿妈，我觉得我翻去好快乐，我觉得，即系唔系话中唔中意嗰样，而系小朋友上天嘅礼物嚟嘅。 系， 咁唔好成日话我哋点教佢，点同佢沟通，而系某程度上佢嚟呢个世界都系我哋修行嘅一个课题嚟噶嘛。咁变咗，我觉得啊，我有缘可以遇到我啲小朋友，然之后佢话俾我听系咩，佢嘅出现系令到我唔系净系识做妈妈，系应该审视自己做一个仔女嘅责任系咩。我反而因为咁，我同我爸爸妈妈嘅沟通上面有改变噶，即系我自我原来佢会担心呢啲嘢，点解担心？就正如我担心你。嗰啲嘢其实我细个时候担心嚟做咩啫？但系到我自己的小朋友就唔明白，可能呢样嘢就令到你自己对家庭呢样嘢嘅理解嘅层次唔一样啦。咁你对住自己小朋友嘅时候，你每次话啊你咁样做唔啱或者唔系几好嘅时候，同佢分享嘅时候，你都会谂起啊，其实当年我自己有冇做过？又或者爸爸妈妈咁样教我嘅时候，呢种方法我接唔接受到？咁如果我自己其实觉得好难消化嘅，咁我都要懂得 tune 翻。其实我咁样同我仔讲，喺呢个年代更加唔容易。咁你就会慢慢 tune 到自己点样去进步，去沟通。因为我系 artist 嘅时候，我要见到其他唔同嘅人手，呢样嘢亦都可能令到我嘅价值观或者沟通嘅方法会再阔啲嘅。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可以话系因为小朋友赋予嘅一个机会咯， 好难， 我觉得好犀利， 即系你会向上吞向下吞咁样。 我觉得千嬅已经好似悟出咗啲我哋谂咗好耐或者经历咗好耐先至会谂到嘅嘢。头先你讲紧嘅嘢咧，我谂起几个字啫，养子方知父母恩，系啦，即系其实你唔到嗰下嗰个地步或者嗰个角色咧，你唔系好知道当时嘅父母系点谂，你而家知啦。同埋似乎細路都係嚟教我哋一啲嘢， 我覺得互相成就啦。咁你到作為下一代，你要延伸人類或者個生態或者社會，你真係宏觀啲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嘅責任係咩啦？你令到下一代成長嘅時候，我哋嘅價值觀同責任係咩啊嘛？你冇得咩都話要最好或者最重要，好難嘅。其實係拿捏呢樣嘢， 絕對 同意。但呢唔容易拿捏嘅呢個位。 係啊，同埋我都想問下啦，即係喺到實踐嘅時候咧，互相成就之間。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讲过，我哋步伐几相似，大家咁啱嘅小朋友都系呢一个13岁、啊，对唔住，唔可以话小朋友，年轻人去到青春期，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咦，都真系一个更加大嘅挑战咁样，定系因为你一开始嘅时候话啊，其实做咗妈妈觉得系快乐嘅呢件事，咁呢个快乐有冇冲击咧？定系对你嚟讲唔系一件事咧？ 我觉得首先因为可能我以前系做护士出身啦，咁可能你对沟通理解或者对心理嘅健康你有一个认知先啦。咁首先病嘅感受就系第一㗎嘛。咁你就会有一个训练系我有耐性先。我哋都要听下人哋点解唔舒服，或者佢嘅问题系乜嘢。你先至可以解决问题，而唔系听到问题嘅时候用情绪打压咗佢。咁呢个可能就系一个初型咧自己嘅 concept。第二就系我好相信原生家庭对小朋友系将来好深远影响嘅。你一相信原生家庭呢个因，你就知道你嘅果应该点样去培育出嚟啦。咁你话青春期咩期？你用自己嘅青春期去做一个量度先啦。一样啫嘛，佢都系你个身体生出嚟嘅。 你青春期系点样噶？ 我青春期唔识讲嘢噶，我记得系我都好多嘢唔敢表达，同埋。阿爸阿妈系比较传统啲啊嘛，咁梗系唔准唔好唔得唔可以啦。咁但系佢未必有咁嘅耐性同佢解释点解啊嘛。其实而家谂翻转头，佢啲唔准系合理嘅。不过佢冇讲后面嗰30句解释俾你听嘛，因为父母传统我话乜做乜噶啦，你使乜我解释啫？唔中我阿爸要解释俾你听啊。 所以你而家就会都讲唔准，不过你有解释。 我而家会解释，唔系我把口讲唔准，而系我会解释你做呢件事有三个结果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而你做呢件事嘅过程，你要做啲乜嘢？咁你决定点做啦？咁你会比较选择佢啦，因为而家系你想下一代将来系学识选择啊嘛，有判断啊嘛，咁判断由选择开始啦。咁你唔想去话净系妈咪话乜就乜啊嘛？佢细个啲嘅时候，我都会用呢个 concept， 因为唔识啊嘛，我都。但系大大下佢翻学，佢会有 feedback 翻嚟同我讲翻嘢嘅时候，同埋我接触新嘅一代，譬如我做嘢啊，唔同嘅 project， 你都会遇到年青人噶嘛，人哋都唔系咁讲嘢。喂，我仔听嘢同我都唔一样啦，音乐系。咁我冇理由逼佢话，咁你唔好听噶，你冇 reason 做乜话啲嘢唔好听啫？但系佢哋而家接触紧系呢样嘢，所以你首先要俾自己嘅耐性，然之后就系唔好否定。我哋细个成日都俾人否定，你唔觉嘅咩？我哋细个年代 绝对系 什么都话唔啱好嘅，系啊？点会啊？唔系我真系肚痛，点会痛啫？都冇食啲咩？唔系我真系唔舒服。 咁你呢个原生家庭咁样嘅教养你咧，即系喺你个仔身上，你一定系唔会咁用啦。你提醒自己， 原生家庭嘅教育咧，未必一定系判断或者个认知有错或者有问题，而系。个方法，因为爸爸妈妈嘅背景系更加保守，或者系更加比较传统。中国人咧系比较内敛啲，唔会咩都要讲到咁白噶嘛。咁可能你嗰个长辈厘定嘅基础同而家唔一样。我哋而家讲个 respect 系需要埋理由，咁佢会明白啲。 需要埋理由之外，仲要俾佢拣。 同埋你嗰个拣嘅原因唔系话放纵佢拣啊嘛，你系一个有道理之下去。揀一个你承受得起结果的选择，可能 A 和 B 结果都一样，但是可能他想承受的东西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无形之中你都在训练他和对自己的分析力。加上小朋友三样东西，你想他有判断能力，有选择权，第三就是他对自己认识。咁我哋出世就为咗认识自己，即系等于我哋出世，我哋都唔知噶乜都，即系譬如呢两年我都有去一啲中学、小学做讲座啦。你问佢一个中意嘅，你第时带我想做咩啊？佢答唔到你嘅。我成日都要写我的志愿，佢志愿系第一身嘅情绪作出嚟。可能我中意打机啊，哇！俾人闹到啊！你咁样写， 我女嘅志愿系屋企 hea 啊。咁你 hea 嚟点 hea 法？你解释俾我听。你 hea 得嚟有意义哇！譬如我出去打坐，我觉得打坐咧有心境，或者我净系想打机得。你打机你打咩？点打法？同埋你想将来打机做乜？即系你做到极致咯。你唔好因为佢嗰样嘢唔系你嘅期待就否定佢先。你先问佢点解你咁做？你想了解佢啊嘛？你咪话想同佢做 friend 嘅？咁你有啲细节可以同佢做 friend， 你听佢讲嘢先啦。你唔好斩咗佢先啦。即系我用同理心啫。咁譬如我对个朋友都系，我搵咗朋友倾偈，你嘢出嚟就话边个系啊？冇啊，唔会啦，你谂多咗。喂，做咩啫？你咁样？ 喂，你开波开得好似好好咁样，咁同阿仔关系咪一直都系几 唔 错？ 咁我自己都有情绪嘛，最惨我自己都好攰噶嘛，出边 系咯 ，artist 都有压力，系啊，都有自己即系工作埋个身份，你翻我都要少少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嚟卸咗佢先， 系 咁我先变翻一个阿妈，仲系做 friend， 都 friend 都系个技巧嚟噶嘛。 系， 咁你都要俾耐性佢噶嘛？ 即系你戴阿妈顶帽之前，你系会卸一卸先嘅， 跟住 先再戴阿妈顶帽。 你唔可以带情绪同个小朋友讲，好惨噶。但系我可以同佢倾咗偈之后，妈咪都唔开心。今日，唉，今日遇到个人有啲 ridiculous， 点解啊？啊，唔知啊，因为佢叫我做啲嘢唔系原先我 expect 嘅，原来有分别嘅。啊，咁噶做嘢，我话系咁噶，所以第时你都会咁啊，但系未必系啱同错，所以你要 train 自己有能力，你有能力咧，突然间变嘅时候，你都做到，永远都唔会因为你想做乜而做到乜，系你知道自己识得做乜而做到乜。喺度讲咩啊？第时就有啲人明噶啦。 我就想问你，即系你个人咁清晰，你会分析好多唔同嘅嘢俾佢听，咁但系佢由细到大都系 未必明 噶， 佢听，但系佢知道妈咪会倾偈咯。 啊， 咁话诶，唔好讲我啦，咁你点啊？今日 系。 咁跟住佢咪话学校诶冇有个同学点，即系佢会讲翻俾我听，我又唔会话佢系咩？咁你就要认同佢嘅感受先咯。系因为话诶边 系 系啊， 系 咁啊， 有三门啦， 有 三门啦， 咁你就话题终结啦，你倾咩啫？冇嘢倾，你咪听咯。 用呢个方法打开呢个话题几好， 好 即系其实两个有交流啊嘛。 我都唔知嘢，我脱节噶嘛。其实我仲要咁老先生佢，咁你嗰啲嘢一定唔系个 generation 认知嘅嘢嚟。我用翻我个辈啊嘛。咁我所以我想听。 聽你哋而家做咩，咁可能我呢個職業嘅緣故，我都想市場調查而家聽咩，佢懟一堆嘢俾我，嘩未聽過但係幾好聽喎、啊。咁有啲家長咪成日都唔俾佢聽 K-pop 嘛，咁我就問佢點解我唔出去追星啊，喂、你等人先，嗱 我都係星， 我都聽音樂但係我鍾意音樂嗰種係才華嚟㗎喎，唔係為咗星去聽音樂啊。首先、我只不過因為鍾意嗰首歌而我鍾意咗嗰個星、而想知嗰個星之後嗰隻歌，我嚟打人先，咁應該你唔俾佢聽㗎，冇益㗎，你點知個韓文講咩呀，咁佢又唔知道，我又咪囉，咁點知冇益，咁當然你可以睇歌詞睇返啊，咁如果真係好怪嗰啲梗係唔好俾啦，你都要 PG 嘅，咁、要嘅唔可以唔理嘅，了解咗再去否定或者拖延去認知呢樣嘢冇問題，但係你唔好乜都唔問唔聽就話做咩，咁 就 say no 嗰個小朋友係呆咗，因為我細個都咁呆啊嘛，咁、你唔會做翻件事噶嘛，但係呢個 make sense right， 即係你唔係中佢話，你做咩中個仔成日話我唔係中個仔，我係用同理心同佢傾偈。咁佢有啲嘢歪嗰時候我都要鬧翻佢翻嚟嘅。 咁你係慢慢練成㗎呢樣嘢。 因为我 撞过板噶，之前都 有啊。暗沉佢话：妈咪够啦，我知噶啦，你讲咗一次啦。我话系啊，好似系 ，sorry 啊，你记得噶啦，系嘛？咁我唔讲住噶啦。 哦，咁佢都有礼貌啊。不过去到呢个位，我好多嘢想继续问千华，但我哋听听广告时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去倾啦。 呢间 K 房会令你更好唱口，喺边度？咪就系卡拉 OK 咯。逢星期五黄昏六点理事会时段，我啤梨叶文辉会约埋唔同嘅医生 book 定主题 K 房，趁星期五放工 Happy Hour 一齐唱歌倾偈。卡拉 OK 主题 K 房由维港口腔帮你整靓棚牙，大开金口。 世界太繁杂，亦有太多规限，有时唔使谂咁多，聆听内心，做回自己，反而揾到属于自己嘅平静同快乐。Live my life， 用歌声话你知，要听一听直觉，感受内心嘅声音，诚实地面对自己，拥抱每一个当下。 就这样生活是得啱。 千华唱出自己的生活态度，全新作品 Live My Life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Christine。 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有丁丁，还有杨千嬅， 嚟 到我哋呢度咧就讲下呢个妈妈经啦。一个咁有同理心嘅妈妈，咁阿仔系咪应该乜嘢都会同你讲噶？ 都唔系嘅，有啲都唔讲嘅。大个佢唔想阿妈担心，又即系佢都好了解我性格。其实佢了解得多我了解我自己嘅分钟、哦嗯。小朋友敏感，咁、嗯、可能佢讲完之后个后遗症好强嘅话，好讲住啦，或者真系发生咗先啦。即系有啲嘢、嗯，但系佢又同爸爸讲唔同嘢，因为男仔同男仔同男女仔系两个。approach 佢好清楚嘅，咁、我觉得冇乜嘢，我亦都唔需要丁生话喂，同你讲咩，讲翻出嚟啦。我都唔想嘅， 系 因为佢要讲佢会讲，如果唔系咧，佢连个爸爸个 trust 都冇咗，系好大镬嘅。咁、你就要知道就扮唔知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嘅。咁但系冇所谓啦，小朋友都系咁，你都想佢有自己嘅生活噶嘛。 两公婆使唔使 com 噶？即系大家系咩角色啊？或者你系负责边科嘅，我负责边科嘅咁样啊？即系生活上边嘅嘢。 有啲嘅，因为佢大个啦，男仔都有。自尊心即系都有呢样嘢，咁当然唔好将佢放大变成自私啦。咁、但系你都要听佢讲下佢，咁爸爸咪负责同佢讲一啲即系男人嘅嘢、男仔嘅嘢咯。咁、我咪负责同佢 follow up 咯。譬如有阵时有啲嘢唔开心，即系爹哋又话佢，咁我就要做隔篱 follow up 嗰、那个。有阵时我猛走，咁我就话喂，你同个仔讲下啦。咁跟住佢讲可能会好啲，因为语气唔一样。咁呢样嘢就会大家去互补咯。咁有阵时我都有脾气噶嘛，我先生都有脾气、即系呢个你要接受。人气有脾气，嗰、那个小朋友都有脾气、所以你要俾佢有脾气同情绪，你乜都捽下脾气，即系细个捽下面，咁我唔系，我当然唔系叫你冇礼貌啦。入屋要叫人，你点样都要 respect 人，望人同人讲嘢望眼呢啲，我就 sorry 啦，我就好清楚讲明呢个系你嘅尊重嚟、你要想人哋对你好，人哋对你有嘛，你首先要做晒先、如果你自己都冇做，你唔可以 complain 人冇礼貌，即系我讲清楚。但系譬如呢啲情绪话嗱，你而家有啲脾气，你好猛。不如唔好讲住，你入房冷静下先，你一出嚟解释下，即系大家有啲咩，你帮我帮你解决，即系你要尊重翻佢呢个空间咯。 即系佢点有脾气都好，辣唔到你嘅，即系你系都可以叫佢，喂，你入房冷静先，跟住我再同你 follow up 啦，咁样会唔会有 時？我会猛，但我控制到我自己啦。 点控咧？ 唔系因为我同佢嘈冇意思嘅，我都有大声同佢讲，我都经历过，但系大声完之后佢即刻呆晒或者个感受唔好啊嘛。 嗯， 因为唔大声啫，我教过总课啦，但系挂出嚟又跟住做错咗啊嘛，咁、我就知死啦！我原来我方法已经唔系而家呢个推算法啊，啲数学嗰样嘢唔系嗰样，我都揾翻补习老师去教。 全人类都系咁样经历噶啦， 但系你 补习社咯， 你个教学方法同可能同学老师有分别，佢好迷茫嘅件事都 跟边个咧？ 跟一个得啦，即系呢样嘢知道，唔好贪心话咩 ？OK， 选。科你读晒先，你唔知边科你逼佢选咩？我都选唔到啦。以前我永远都会叫佢做嗰样嘢时候，我停一停，谂一谂啊自己。我话咦，我以前点样？我而家应该点样？咦，佢系点样？系要谂多啲嘅。边个叫你做妈妈啫？ 点解我要咁样问你呢？就系、因为暑假咧，其实我女喺 studio 里边啦，但系我都对住喺佢面前都系咁讲嘅。即系有阵时系大家都猛嘅时候咧，咁佢会入房，佢知我唔可以扮门嘅，咁但系佢都闩实道门。但系当我个人咧火嚟嘅时候咧，我点都要将佢开翻三分一先咁样样。即系呢啲，我觉得其实自己好蠢嘅，系蚀嘅，即系蚀张嘅呢啲嘢。 就争呢一下咯， 系啦，即系呢一下点样？ 点样忍系咪啊？ 你好似完全冇呢下咁样样嘅。 可能我喺工作上面遇过好多下啲，所以呢个对我嚟讲真系好碎料噶啦，真系好实。我个情商，我谂下我行业咁复杂，同埋 即系 train 得你好紧要， 等于兜巴升你几下噶啦，有时嘅 trauma 柴细，我都30年，所以呢样嘢我控制到，同埋我知道我细个。爸爸妈妈咁样做，我系一种误解同埋创伤，所以我唔会喺我仔面前，当然会升 key， 但唔会话好粗暴嘅声，或者系我冇喐手打过去。 我要系即系初都系唔掂嘅，有时好似你话更年期同埋你个青春期撞埋一齐嗰阵咧， 其实应该好完美 set 图嘅， 两个大家困到飞起咯。 咁跟住我系闪打闪开，我第一阵我出去饮杯咖啡先， 咁好， 跟住佢又磨个绿茶咁样嘅。 你个仔磨个绿茶，真系噶 嗰个数咧，可能佢见我成日搞啲 嘢，点解会又唔打机？跟住咧听 K-pop 又会去到指打声咁样样，跟住玩绿茶，点嚟噶你呢个仔？咁好， 佢见到你咁样， 所以佢教啦，都系自己做自己啦。 都系。 你个女好叻嘅，识咁大个。 嗯。 不过有阵时佢都知你嗰样嘢，佢都明嘅，但系佢都系小朋友啦。其实某程度上，佢都13年嘅人生，咁你唔可以逼佢做我哋几十年嘅人嘅谂嘢，每日都要耐性。 谂翻转头，你就会用翻，就好似你咁讲，唔系用而家我大人几十年之后嘅眼光去睇佢，要求佢。 而家 social media 太劲啦，你唔能够同佢接驳 connect 到嘅时候，佢去听个 social media， 佢又唔 fact check 咧，就好大镬噶啦。好多 AI 噶嘛内容， 俾 我问得都，我冇得唔俾。你记住，你翻学校有 password 就上到，任何空间有 password 同埋 WiFi， 你搞唔掂。 系啊，你 借 电话 咪一定睇到。 嗯， 所以你系要同佢 share screen， 唔系去 block 佢个 screen。 你睇乜我都想知道下。 劲啊，呢个要记住。 真嘅，咁啊，反而喂，我话俾你听，你唔睇，你都睇噶啦。越话俾唔听，你越 越睇， 正常。你冇好奇心就大镬噶，成长即嘅学习能力，你问佢嗰一点咯。 嗯， 哇，好 worse 呢件事咁样。我点解 worse 咧 ？moral 唔系几好咯，即系佢会讲，未必讲到咩点解唔好，但系佢直觉觉得唔好。哦，咁得啦，即系你分咗啦，咁我再睇咯。你点解？因为睇完嚟会唔舒服，或者食唔到机，瞓唔到觉。佢可能都会睇下，会偷睇或者各样嘢唔理解啊咁样。但系你慢慢去引翻佢咩，我就会喜欢同佢讨论咯，或者叫爸爸同佢讲咯，因为好长气噶嘛，我容易会同埋尊重佢。我好少查佢电话噶， 但你会唔会留意佢啲 peers 噶？即系你会唔会叫佢讲下佢身边啲朋友啊？ 佢会自己讲噶啦。 哦，咁好啊， 因为佢做 project 噶嘛，咁我同埋我就唔介意，我会去 school visit 噶，我会入去。你知道个学校样嘢好，佢可以俾你入去坐落去，因为我真心觉得，哇！你而家上音乐堂唔系唱下歌嘅咩？ 以前嗰啲 点解你考 作曲嘅开始？ 唔系真系要用识用 app， 同埋系有 music theory。而嗰啲 music theory 系我细个俾人夹去个学琴嘅时候要考嗰个嚟嘅，系有咁厚嘅本书。 系 哇，睇原来而家读呢啲嘢噶，妈咪都唔知呢啲嘢系你婆婆逼我做嘅事先做，好难啊！点解难啊？哇，真系睇唔到啊！佢话使乜睇？你记得咪得？哇，咁咪唔得我仔，你学琴你唔可以唔识 reading 嘅。得，你弹琴可以，但系净系识弹琴。但系你识得 sight reading 嘅时候，你咩乐器都识，嗱唔抵啦。咁你自己谂下。逼佢嘅，咁跟住我就真系放学翻屋企，我又俾个 credit 你，原来你咁多嘢噶，屋企要 me time 咧，原来咁烦，哇好烦，我真心去睇佢 science class 啊、maths 啊、音乐堂，原来系咁，哇原来都几大压力嘅，你加油啦咁样，咁佢就舒服，系啊，咁佢讲多啲，佢话但系今日见到同学嗰个人系咁举手，好劲又读书，得唔得？啊，佢真系几叻嘅，不过有啲脾气串啲咯。哇，咁但系冇计，人哋叻，所以有成本去咁做，咁我唔系叫你咁做，咁但系你可以学习佢嘅叻嘅，咁样即系讲两句就收啦， 好好， 就停啦。 你都唔多赞佢噶， 会赞佢，但系做得唔好，我都会话嗱，系咪啊，话你噶啦，咁即系点讲？ 轻轻讲下啦。 不过我话，但系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因为你要帮佢加数啊嘛，你唔系去令佢自己减数啊嘛。 好好啊呢个。 咁我唔知啊，可能我得一个仔，男仔我容易倾啲，可能我生个女我搞唔掂噶，啲性格问题 系咩？ 我系嗰啲好直接嗰啲人，但女仔讲嘢可能你都需要用嗰个方法 温柔啲啊，或者 令佢理解，因为佢将来佢都要咁样去理解人啊嘛。 系系，咁但系你个底本身真系好咯，即系无论系学你话斋，即系喺呢一行里边点样去 train up 咗你啊，或者你本身个悟性都非常之高。 我谂我都系护士，我到而家望翻转头，我觉得我最好嘅人生系上天俾个机会去做护士。嗰个就好实体嘅 training 嚟嘅，我真系每日面对生死病啊，照顾人啊，同理心啊，一定要有嘅。咁做唔到，翻唔到工嘅你，到而家好 respect 医护人员，佢哋啲压力唔系常人理解到嘅嘢。 将护士个 training 摆咗落教养仔女嗰度， 或者我自己娱乐圈都系咯。 系咯， 咁我想问下你，即系譬如如果对住一班青春期嘅爸爸妈妈，即系可能真系未睇得咁通透，甚至乎我自己都话即系佢有脾气嘅时候，我都想嚟咁样，你会唔会有啲咩锦囊或者说话？ 我做过嘅，因为我平时做啲学校分享会咧，线下嘅，即系好 private 嗰啲，我去到唔同嘅中学、小学噶啦，同学坐一边，家长坐一边就问。 咁啊請個教練講，佢都會分享嘅。冇乜感浪，因為其實咧面對呢個父母身份，大家都係同輩嚟嘅，冇年齡差別，冇性別嘅分別嘅，即係大家都係爸爸又好，媽媽好，我都係做緊一個家長嘅身份。我哋處理而家同一個年紀嘅小朋友係一樣噶嘛。咁你咪有一個同輩傾偈咯。我話你點樣講、啊？原來你會咁。咁你覺得佢應該讀咩科？其實冇嘢覺得噶。我今日都唔知聽日自己仲唱唔唱到開幕 show 啦。我點答你？即係佢唔知嘅，但係你俾機會佢知咯。佢自己就話俾你知嘅，你信佢啦。即係做父母係信任嘅仔女能力啦。我哋好容易唔信佢嘅，太錫佢哋啊，太保護啊， 驚住佢行條冇咁好 行。係信佢行。其實有班長諗，你寧願係行條唔好行啊，越後生越行咗去先啦。係啦，你臨老先嚟考陰公，唔夠力行嘅。 要信任佢，要 否定佢， 俾選擇佢，於是佢有判斷力。 加分 系加分，呢个好紧要吓。你唔好线下啦，得闲喺我哋 on air 线上再同我哋倾多啲啦。系啊，等你呢个红馆 show 之余， 都要等下人，都系听好多人啲家长一齐倾偈，佢哋都教咗好多。我都唔识工作，其实好容易离地噶嘛。我职业性质 系， 咁我真系好感谢我仔一齐认识嗰班家长，其实一同成长嘅。对我同我嚟讲都系，佢啲仔女而家唔同学校，但系都系十二三岁啊，都系面对唔同问题，都屋企有其他问题。咁呢个 sharing 系即系有缘分咪去倾下咯。 偶像千华个台升得几高都好，我觉得千华妈妈系好贴地， 好贴地， 系啊，所以今日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 真系，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去， 多谢晒， 多谢你，继续加油啊，丁健千华 加油，女女， 多谢，丁健， 啱唔啱啊？讲啲嘢系咪咁啊？ 岌晒头啊，女，好，丁健 ，thank you，thank you， 下昼2:33。